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张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小康圆梦今天播出，端好中国饭碗，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李克强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就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互致贺电， 北京、上海、广州、天津、重庆将开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 北京冬奥会开幕倒计时200天，各项筹办工作稳步推进，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调水400亿立方米，7900万人受益， 多地学生暑期校内托管服务启动， 今天起上海未通过价格核验的二手房源不得对外发布。以下是详细内容。 粮食生产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解决好10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始终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为我国农业现代化的首要任务，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我国粮食供给能力显著增强，供求状况不断改善，不仅巩固了脱贫攻坚成效，也提升了全面小康成色。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小康圆梦今天播出，端好中国饭碗，守护舌尖上的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在吉林省梨树县巨峰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高粱制种基地，理事长邵亮亮正带领社员进行追肥和除草作业。他告诉记者，基地去年种的玉米，明年将改种西兰花，通过轮作可以均衡利用土壤养分和防治病虫害，达到增产增收目的。 轮作之后呢，第二年种玉米的块，它的产量品质会有很大的提升。一场地要是多打了1000多斤粮食能打。 2020年我国全年粮食总产量达到13390亿斤，连续6年保持在13000亿斤以上。今年上半年各地继续抓紧粮食生产，全国夏粮总产量达到2916亿斤，为实现全年粮食丰收奠定坚实基础。目前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470公斤，远高于人均400公斤的国际粮食安全标准线。粮食增产增收，让国家粮仓更满，也让种粮农民的钱包更鼓。山东省齐河县种粮大户李朝刚介绍，今年自家收获的1300亩小麦实现了优质优价。 那去年的小麦价格是开棒价1块1毛5，今年开棒就1块2毛5，今年我能多收入14万块钱。 保障粮食安全，既要藏粮于地，也要藏粮于技。截至2020年底，我国已完成8亿亩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为提高粮农种粮积极性，各地还积极落实各项补贴政策，保障农民种粮收益。进入7月以来，黑龙江省已全面进入农田夏季田间管理阶段。在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星14村，依靠无人机行化作业和田间的数字化检测系统，只需要约10个人就可以完成全村所有耕地的作业任务。星14村村委会委员王守海： 咱们地里呢，现在全部都是这个智能化的智能监控系统，包括这个水温呐、盐度、pH 值，包括咱们的病害、虫害监测。 在河南蔬菜生产第一大县扶沟县，当地的蔬菜种植正在向无公害绿色有机生产发展。目前，全县无公害农产品认证基地已经达到13万亩。扶沟县种菜大户刘晨阳： 我们的蔬菜产业园采用生物农药防虫网、战虫斑、杀虫灯、物理病虫防治方法，保证了生产出的蔬菜吃得放心、吃得健康， 让全国人民不仅吃得饱，还要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这样的小康才更有底气。 为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各地不断加强农田到餐桌的全过程监管。全国农产品例行监测总体合格率连续六年稳定在 97% 以上。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司副司长黄修柱介绍，进入新发展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对食品安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既要保数量，也要保多样、保质量。 大力发展绿色有机地理标志农产品生产，推行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制度，推动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坚持日防为主、全程防控，牢牢守住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今天同东盟轮值主席国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纪念中国和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李克强在贺电中表示，过去30年来，中国和东盟各国风雨同舟，砥砺前行，为各国以及地区稳定发展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树立了亚太地区合作的标杆和典范。去年以来，中国和东盟携手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彰显了守望相助、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精神。李克强表示，当前中国和东盟关系进入全面发展新阶段，中方愿同东盟一道，携手打造更高水平的战略伙伴关系，建设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更好应对未来地区和全球性挑战，造福双方11国20多亿人民。哈桑纳尔在贺电中代表东盟对双方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和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致以衷心祝贺，表示东盟和中国关系30年来取得丰硕成果，已成为最具战略性和全面性的伙伴关系之一。双方携手抗疫合作在经贸、人文等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深化，感谢中方坚定支持东盟中心地位，相信东盟中国战略伙伴关系将为双方人民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上半年国民经济持续稳定恢复，主要宏观指标处于合理区间，经济发展呈现稳中加固、稳中向好的态势。下一步将统筹好今年下半年和明年经济运行，科学精准实施宏观调控，确保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总台央广记者王义群报道。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袁达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恢复基础继续巩固，内生增长动力稳步增强，发展质量效益持续改善，市场信心预期稳定向好，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从实物量指标看，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货运量同比分别增长 16.2% 和 24.6%， 两年平均增长 7.6% 和 7.2%， 与经济增长匹配度较好，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城镇新增就业698万人，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0.5%， 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分别增长12.6% 和23%，两年平均增速均为4.4%，分别比一季度提高1.5个和0.2个百分点。 袁达指出，我国经济恢复进程仍面临困难和挑战，特别是一些不确定、不稳定、不均衡问题仍较突出。下一步将统筹好今年下半年和明年经济运行，科学精准实施宏观调控， 着力扩大国内有效需求，大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进一步强化基本民生保障，特别是针对经济恢复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努力保持经济在合理区间平稳运行。随着各项政策落实落细，效应进一步显现，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有条件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近段时间，针对大宗商品价格不合理上涨、生猪价格持续下跌等问题，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有关部门组织开展了国家储备投放和托市收储工作，有效发挥保供稳价作用。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司长万劲松介绍， 近期大宗商品价格总体呈回落态势，钢材、铜铝等价格比五月份的年内高点下跌3%-14%。从目前来看，生猪价格过度下跌的势头得到了初步遏制。六月以来，价格出现明显反弹，目前的价格比前期的低点回升了15%以上。我们预计未来一段时间，生猪价格可能会持续呈阶段性的反弹态势。 本台消息，商务部今天召开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工作推进会。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宣布，经国务院批准，在北京市、上海市、广州市、天津市、重庆市率先开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下一步，商务部将按照国务院部署，会同相关部门印发培育建设总体方案，建立培育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机制。五个培育城市要切实履行好培育建设主体责任，加强组织领导，高标准编制实施方案，完善政策措施，做好宣传引导，确保培育建设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今天起，上海市房地产交易管理部门将以市场真实价格为依据，对每套二手房源进行核验，没有通过价格核验的房源不得对外发布。总台央广记者王义群报道。 上海市房管局指出，实施二手房源价格核验是为了进一步规范整顿房地产经纪机构和房地产信息服务平台企业的经营行为，也是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和监管的重要举措。目前各中介机构正抓紧对系统内部已有房源挂牌价格进行核验。另有中介机构表示，本周内暂不接受新增房源挂牌。和硕机构首席分析师郭毅表示， 政策执行的初衷来看，肯定是为了这个控制这个二手房价的过快上涨，同时呢规避一些特殊房源的特殊价格，比如说学区房啊，或者一些相对来说具备稀缺资源的一些这个房产，它在成交价格上和挂牌价格上有特别突出的一个对区域房价一个助涨的作用的一个体现。如果有这类房源的话，我估计大概率是通不过核验的。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示，目前上海的二手房成交量在全国排名靠前，未来二手房成交指导价出台后，可能会有更多城市采取跟进措施。 从全国来看的话，上海它单月的成交量基本都在2-3万套以上，所以它的区域分布啊等等会比我们知道的既有的像深圳啊等等会更丰富更多一些，所以它的制定价格的过程有可能会更长一些。 截至今天上午8点，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量达400亿立方米，直接受益人口增加至7900万人。总台央广记者朱敏报道。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近7年来，工程供水由辅变主，已由规划时的受水区沿线大中城市生活用水的补充水源转变为主要水源，改变了京津冀域受水区供水格局。水利部南水北调管理司司长李鹏程介绍， 中线工程已成为京津冀域沿线大中型城市和地区的主力水源，直接受益人口已经达到7900万人，比2015年通水一周年时3800万受益人口增加了一倍多。北京以3个年度，天津以连续5个年度加大南水用水水量，河南河北两省年度南水用水水量也呈逐年增加的趋势。 此外，中线工程连续安全平稳运行2400多天，水质达到或优于地表水2类标准，工程优化了水资源配置格局，保障了群众用水安全，复苏了沿线河湖生态环境，受水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 进入主汛期以来，多地强降雨频次剧增，防汛形势严峻，各地提前采取相关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报道。 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7月18号开始，内蒙古呼伦贝尔、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扎兰屯等地发生城镇内涝，附近河道涨水，多地群众受困。莫旗环城西街消防救援站站长王军， 我们利用无人机实施空中侦察等措施，确定被困人员位置，利用橡皮艇将被困人员疏散至安全地带，成功解救8人，疏散12人。 进入主汛期以来，河南省强降雨频次骤增，受降雨及水库泄水影响，淮河干流水势出现上涨，河南省内四座大型水库及八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为应对汛期可能出现的重大险情，河南各地预置各类救援人员70多万人，力争灾害发生时能够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抢险救援，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河南省水文水资源局局长王洪杰： 三个小时做一次实时预报，为水库和其他水闸运行调度提供准确的预报数据，为咱那个防汛救水决策呀提供重要依据。 受上游降雨和来水影响，黑龙江省部分站点水位上涨超过警戒水位。今天下午，嫩江支流雅鲁河碾子山站出现洪峰，与历年同期相比，黑龙江干流、嫩江干流和松花江干流水位整体偏高 1.25 到 3.47 米。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自然灾害救援处责任人薛龙柱： 消防、公安、民兵和当地干部等共计1500余人部署在一线，补足和前置12万条编织袋、2万平方米彩条布、1000件救生衣等防汛抢险救灾物资，随时应对突发情况。 距离东京奥运会开幕还有4天，中国代表团分多批抵达赛地。总台央广记者张文，日本东京报道。 参加东京奥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第3批成员昨天抵达日本成田机场。这批出征的队伍包括中国曲棍球队、拳击队、射击队、跆拳道队、体操队、网球队和羽毛球队。今天包括中国女排、女篮、跳水等队的第4批成员也已经出征。作为本届奥运会中国代表团开幕旗手的跆拳道运动员赵帅和女排运动员朱婷正在这2批到达东京的运动队当中。此外，东京奥组委18号确认，当日新增3名运动员感染新冠肺炎，其中2人住在东京晴海的奥运村，这也是奥运村内首次确认有参赛选手感染新冠肺炎。奥组委新闻发言人高谷正哲表示，2名确诊选手和17号公布的奥运村首例新冠确诊病例来自同队同项目，目前确诊人员已经被隔离，查找和检测其他密接人员等工作正在按照相关规定进行。 今天是北京冬奥会开幕倒计时200天，各项筹办工作进入冲刺阶段，请听报道。 中国冰雪大篷车百场巡回活动今天走进了北京市通州区运河文化广场。据了解，百场巡回活动将在全国30多个省市开展100场大众冰雪普及推广活动。中国滑冰协会主席李岩： 主要的作用呢，是为了这个推动和带领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你看见刚才所有的小朋友们玩的这些路上的和冰上的这些器材，其实也都非常容易上手啊，容易去参与的。首先是让冰雪运动走到更多人的生活当中去。 场馆建设方面，北京2022年冬奥会延庆赛区服务于冬奥会赛事的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国家雪车雪橇中心以及延庆冬奥村全部通过了竣工验收，这也标志着作为北京冬奥会三大赛区之一的延庆赛区已经完全具备了办赛条件。北京冬奥会的其他准备工作也在有序推进。北京2022年冬奥会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承担着跳台滑雪项目比赛。跳台滑雪项目对风力条件要求严苛，冬奥会张家口赛区气象装备保障团队成员王旭海说，为保障比赛顺利进行，当地气象部门从跳台的起点到着陆点一共设置了7个测风站。 张家口赛区它是位于一个山区，山区呢，所以它局地小气候还是特征特别明显，尤其这种像这种垂直落差就在特别狭小的范围内，有100米的这种落差的话，它是从山顶到山腰，然后起跳点到落地点，风速对咱运动员影响特别大。 作为北京冬奥会北京赛区开工最晚、规模最大的新建项目，北京冬奥会主媒体中心由主新闻中心和国际广播中心2部分组成，其中国际广播中心已经交付使用，主新闻中心也将于近期交付。北京冬奥组委媒体运行部部长许继成： 在冬奥会的历史上，从北京开始才是正式的把两个中心合并一起，它里面有1/3以上的这个公共功能是要相互就是共享的，那么这样呢可以更好的使媒体之间互相交流分享信息。 多地启动学生暑期校内托管服务。今天是北京市暑期校内托管服务实施的第一天。总台央广记者管欣来到位于北京市丰台区的首都经贸大学附属小学实地探访，请听报道。 扫码了，扫完了吗？ 首都经贸附小是丰台区第一期暑假托管的服务点之一。早上8:15，孙家路同学就和爸爸来到学校门口排队等待进入学校。经过排队、点名、扫码等环节，孙家路被老师引导进教室。 进班以后呢，老师会组织同学们互相认识一下，然后呢，组织同学们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好不好？ 报名参加第一期的暑假托管的52名学生被分成几个小组，除了音乐鉴赏课，还有室内体育课、自然课和阅读课。 比如，我们有昆虫的兴趣启蒙，有音乐欣赏、英语歌曲，还有各种的棋类活动。并且呢，我们还会给学生选取适合观看的爱国主义影片，还会开放我们的图书馆。我们每天还有体育活动时间。 根据学校安排，参加暑期托管的学生上午8:30到校，下午5:30放学。参加第一期的暑假托管的学生中有8名是首都经贸附小本校学生，其他都来自周边学校。12天一期的暑假托管服务共收费360元。学生家长戴女士说， 我们觉得学校办这个就很放心，现在目前这个收费标准很实惠了。平时以前寒暑假我们也会，比如说校外的一些托管机构，费用很高。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公告，自今年8月1日起，纳税人申报增值税消费税时，应一并申报附征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等附加税费。整合申报后，办税流程得到优化，解决了申报不同步等问题。 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18号0到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1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6例，5例本土病例都在云南。 今天8:19，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2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30号10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380次飞行。 今天，双季藻晶水稻新品种中科发藻晶1号现场会举行。这一早稻新品种实现了我国双季藻晶稻0的突破，意味着今后消费者提前1个季度就能吃上好吃的新精米。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近日相继出生了2胎4仔熊猫宝宝。在1个小时之内，大熊猫珍珍和大熊猫苏珊先后产下自己的双胞胎宝宝，整个生产过程比较顺利。两对双胞胎的老大都由熊猫母亲抚育，第二仔均由人工育幼，体况全部良好。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总台央广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世卫组织秘书处提出的第二阶段溯源工作计划等相关内容提问。赵立坚指出，世卫组织秘书处提出的第二阶段溯源工作计划同中方及很多国家在溯源问题上的立场不符。赵立坚强调， 首先，第73届世卫大会决议明确要求世卫组织总干事继续与成员国密切合作，查找病毒的动物源头和向人类的传播途径。下阶段溯源工作应当符合这一规定，由成员国主导。希望世卫组织同成员国充分沟通协商，广泛听取并采纳各方意见建议，同时保证工作计划的起草过程公开透明。 赵立坚说，今年1月，世卫组织国际专家和中国专家组成的联合溯源专家组在中国开展了为期28天的联合研究。3月30号，世卫组织正式发布联合研究报告，得出了明确结论，并提出了下阶段全球溯源工作的科学建议，包括实验室泄露极不可能，在全球更广范围内继续寻找可能的早期病例，进一步了解冷链及冷冻食品在病毒传播过程中的作用等。 这份报告的结论和建议应当得到尊重和维护，并且充分反映在下阶段溯源工作中。 溯源是严肃的科学问题，应由全球科学家合作开展。我们对当前个别国家将溯源问题政治化的做法感到担忧，希望世卫组织秉持科学、专业、客观精神，同国际社会一道，共同维护溯源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肃性，共同抵制将溯源问题政治化的逆流，共同维护全球抗疫合作良好氛围。 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阿富汗外交部十八号称，在发生阿富汗驻巴基斯坦大使女儿遭绑架事件后，阿富汗已从巴基斯坦撤走大使和外交官。敏感时刻，事件对两国乃至周边安全带来挑战。总台央广记者邢思佳报道。 阿富汗外交部十八号发表声明称，阿富汗驻巴基斯坦大使的女儿在巴遭绑架，阿富汗政府召回驻巴大使和高级外交人员，直到安全威胁解除，并逮捕和审判这起绑架案的罪犯。阿外交部表示，阿富汗将派代表团前往巴基斯坦评估和跟进这一绑架案，并将根据新发现采取进一步措施。阿富汗驻巴基斯坦大使的女儿希勒希拉·阿利希勒16号在回家路上遭不明身份人士绑架和拷打，数小时后被释放。阿富汗外交部17号谴责这起绑架事件，并对驻巴外交人员及家属安全状况表示深切担忧。巴基斯坦方面表示，正在调查绑架事件，并已加强保障有关人员安全。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拉希德表示，目前我们已经询问过两三名出租车司机，无论调查结果怎样，我们同阿富汗使馆保持联系，他们很配合。截至目前，此案细节和嫌疑人身份还在调查中。巴基斯坦外交部回应，阿富汗政府的决定令人遗憾，希望其能重新考虑相关决定。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前一天表示，总理伊姆兰汗已将此事列为重要任务，希望48小时内抓住罪犯。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近来紧张关系加剧，阿富汗总统加尼15号抨击巴基斯坦支持阿富汗塔利班，并称上个月有超过10000名武装分子从巴基斯坦等地进入阿富汗。巴基斯坦被认为是阿富汗和平进程中的关键角色，在阿富汗和平进程敏感时刻，该事件对两国关系造成了新的打击。当地时间18号，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结束新一轮的和平谈判。本次谈判虽有进展，但在停火、未来政府架构等实质问题上，双方依然分歧巨大，短时间内难以弥合。 其他国际消息，英国政府18号数据显示，该国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连续5天超过4万例。尽管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维持在高位，当地时间19号，英格兰开始实施最后阶段解封。法律不再硬性要求佩戴口罩，也不必继续保持1到2米的社交距离。此外，夜总会重新开放，酒吧、餐馆全面恢复正常营业，剧院及体育场等人员聚集场所也不再进行人数限制。 美国媒体18号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多数经济学家预期美国经济增长速度已在第二季度达到高点，财政刺激政策和疫情防控措施放宽给经济带来的提振作用正逐渐减弱。美国商务部定于本月下旬公布第二季度美国经济数据，经济学家普遍预计二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增长 9.1%， 经济总量恢复至疫情前水平。 利比里亚西部海域17号下午发生一起沉船事故，目前已救出11人，仍有多人失踪。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童林、刘宇华、杨宁，主播舒心、张磊。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广网或央视新闻客户端。